9月7号是听众朋友们享受福利的大好日子。 没错，如果您是对生活有要求，又或者是您一直钟爱牛皮鞋，就盼着大优惠的朋友们，今天孟德兰厂家开仓福利的大优惠，您一定要把握住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话不多说，直接报活动，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选牛皮凉鞋，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7106108，除了可以享受单鞋裸价1999元之外，还要多送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鞋。优惠从未有过，福利只此一天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花1999元订购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鞋啊，相当于打了2.2折。然后呢，还要再送您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鞋，等于说这牛皮鞋才花到1400块钱。商场里的一款手提包的钱，今天就可以带回家一床1米5×2米的牛皮鞋，简直不敢相信啊！ 是的，如果您是一直关注活动的朋友，一定知道现在订购牛皮鞋就是全年最划算的时候。 嗯， 光一对枕鞋您单独买就得花599，今天是直接免费送一对，一床牛皮鞋加上牛皮枕鞋都配齐了，一共只要1999。我只能说啊，这是一年一次的开仓特惠，错过只能再等明年了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大兴区的何女士就说了，今年真心热，我们家到现在还开着空调呢，上个月光电费就花了600多块钱，下个月肯定也不会少的，感觉真不如买床牛皮鞋呢。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大爷说，我看到隔壁老李家今年就买了床牛皮鞋，说是花了5000多块钱，辛苦一辈子了，也应该享享福了，1000多块钱买床牛皮鞋就送牛皮枕鞋，真不贵。 还有家住西城区的广阿姨说啊，就等着牛皮鞋打折呢，儿子早就闹着要买牛皮鞋了，我想再等等，肯定会有大优惠。 对， 这不定三床牛皮鞋就送3对牛皮枕鞋，连6000块钱都不到，今天活动特别满意。这一听啊，这阿姨就是会过日子的老会员了哈。 嗯， 是的，品质第一，价格王道，才是一年一度的开仓特惠的主题。 嗯， 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9元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鞋的同时，就送您价值599元的牛皮枕鞋一对，等于说划下来牛皮鞋才1400块钱。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编法第99天，1898年， 上表向朝廷报警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，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